据南朝鲜网报《人间日报》报道，实践6·15共同宣言南方委员会共同代表朴海田17号在首尔举行的和平统一国际讨论会上表示，主张必须彻底履行6·15共同宣言和14宣言。